呢只呢個鬼潛艇咧，其實理論上應該係單丁做一個題目，因為實在太著名啊。咁咧就今日時間唔係好夠啦，我就簡單提一提啫，究竟發生咩事啦？咁呢只潛艇係咩？叫 UB-65 啊。咁咧就大家知道咧，其實潛艇咧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先至係即係研發成功啦，而且係德國係用得很好嘅。佢當其時即係甚至兩次世界大戰咧，佢用潛艇封鎖咗英國嗰、那個運輸線咧。是令到英國幾乎是即係缺糧嘅。咁咧就呢、這個事故咧就喺 UB-65咧，其實就係第一代德國海軍第一代嘅潛艇嚟嘅。咁佢由建造開始其實已經有啲即係唔老禮嘅啦。就做嗰陣時又死個人啦。咁跟住咧就喺1977年嘅時候咧就正式落海啦。咁落咗海之後冇幾耐咧，佢又即係出咗事啦。咁啊，跟住咧就休息咗，再翻嚟咧之後，跟住咧又再出過去啦。喺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啊。咁結果咧就，如果冇記錯，係俾一個美國嘅軍艦咧，就即係擊沉咗嘅。 係 咁擊沉咗之後，咁跟住點樣咧？最簡單講咧，就好多人喺好多年之後。是在海上建立的潛艇、就其中一個例子是1968年之後、就是在這個巴爾的摩、那個海的不是愛爾蘭、愛爾蘭那個海岸那裡、 有電話他出現 建立是這樣的就是一對即是美國人嚟嘅，佢就啱啱識就喺愛爾蘭嗰度就航海遊艇嚟嘅。咁咧就喺晏晝嘅時候咧，即係傍晚六點半嘅時候咧，佢突然間聽到一個爆炸聲。咁喺幾百隻就跟住咧喺個潛艇嗰度咧就浮咗出嚟。咁佢乜嘢見到嘅？就見到65呢個號碼。咁跟住大鑊啦！在個潛艇上面嗰度咧，見到個人喺度，咁咧就睇到咧就係咩咧？德軍嘅 服裝， 服裝嚇， 係喺幾多？你又講翻嗰個 年份啊嘛？嗱，佢嗰個佢即係俾呢個魚雷啦，即係話佢咧就係佢即係頭先我應該即係講有少講錯咗啦，就點樣咧？佢就喺呢個外，佢嗱，如果你喺維基百科度睇到嘅，就係佢喺1918年嘅7月10日，就由於佢自己嗰個魚雷嘅爆炸，佢就喺愛爾蘭嗰個海岸嗰度，就沉漂咗，咁冇打撈噶啦，即係個軍事記錄係咁樣嘅。咁咧事隔咧就即係50年後，就一個美國人喺巴爾的摩度就去愛爾蘭嗰度，就即係揸個遊艇。就突然間喺傍晚嗰度咧，就見到聽到一聲巨響，跟住冇幾耐就見咗個潛艇浮翻出嚟，嗰個潛艇咧就寫住65，就正正係呢個潛艇嗰個 number 嚟嘅。 係， 咁就睇嗰個即係你知道潛艇上面有個啲即係 瞭望嗰個塔咧， 個塔嗰度有個人企喺度，咁個人咧一望一望咧就發覺一個好似德國人咁嘅。德軍咁嘅第一次大戰，而家唔係第二次大戰咁喺度， 即係50年後，即係60幾年嗰度。 1968年，係啊。咁呢個就係所謂嗰個鬼潛艇嗰、那個即係事件嚟嘅。 咁樣就咁啊，呢樣嘢咁佢有冇影相啊？嗰時1968年， 最衰就冇咯。 咁啊，好奇怪。咁但係你一講呢單 case 嗰陣咧，咁佢都記錄在案啦。 係啊。 咁啊，大家點樣去分析研究嘅呢一單 case 咧？ 唔係最大鑊就好似而家傳說就唔止一個人見 嘅。係啊，有即係其實都幾多見過呢個 鬼潛艇 65 UB 65呢個潛艇嚇。咁 都係喺愛爾蘭嗰個海入， 因為佢嗰度會冧噶嘛，佢嗰度爆咁啊，即係話你話老作咁樣啦。但係老作得嚟，除非有人記得有一隻咁嘅潛艇喺愛爾蘭嗰爆嘅啫。但係知道嘅人唔多咁，因為冇人專研究呢、這個。即係德國嘅潛艇嘅失蹤歷史㗎嘛，咁所以佢即係呢個見，即係有咁嘅情況咧， 他當然是幻覺啦， 嗯， 但幻覺得嚟佢佢噏翻呢個六十五呢個 number 就比較奇咯。 咁，嗯，其實嗱，譬如隔咗嗱，你係一九六八年啊， 一九一八年冧，一九一八年 一九六八年見到啊嘛。咁啊，而家咧就隔咗差唔多都五廿年咗啦。咁呢五廿年以嚟嗰陣咧，就大家都喺度組織呢，這、一個UB 六十五 六十五嘅呢個事件嘅裏面嗰度咧，有冇一個？有冇一個即係歸納一個睇法出嚟咧？ 有，亦都 呢個就最關鍵啦。 亦都好似之前講啦，呢個前咧本身係撞邪嘅。 嗯哼。 譬如話佢做嗰陣時候咧，佢有人死啦， 嗯， 即係喺個嚇，咁有啲人發癲啦， 嚇， 咁就有啲有即係收尾有啲喺海上見到嗰啲即係呢個前聽嗰啲人又 short 跳咗啦。 係。因為如果就係用呢樣嚟講咧，就 唔 係咁吸引 嚇， 因為咁啊，我哋以前咧就即係覺得咧呢樣嘢可能有啲即係唔係咁多頭水， 嗯， 咁但係而家咧其實基本上咧，如果你去研究飛碟學咧，咁啊即係引申到而家 NASA 咧即係提出嘅嗰個叫 UAP 嗰個事件咧，誒， 嗯， 這個咧就可以應到咧你喺第一節開頭嗰時就係講嗰個叫依種叫海上幽靈。的事件或者海市蜃樓的這個事件呢，裡面就可以找到一個系統出來，這種靈異其實裡面開始現在可以解釋得到的那個， 你怎麼解釋呢？你怎麼解釋？ 因為它最關鍵呢，如果大部分呢，如果超過這麼多次或者差不多它所有呢都再出現 的時間或者個地方呢，都是 around 在個愛爾蘭的嗰，那個海域嘅附近咧，咁啊就依個咧就係嗰個叫愛爾蘭嘅依個海岸嘅嗰，那個嗰，那個 UAP 嘅事件， 唔係又係嗰個島， 密白燒咯，密白燒 嗰個島附近。 唔係嗰個密白燒咧，就係佢最關鍵，佢就講啊，大家計到佢嗰個年份出嚟， 嗯， 幾時會再重現啊？ 嗯， 因為而家大家咧即係如果佢新一次嘅重現咧，因為講翻嗰個，如果大家了解嗰個神秘島咧，嗯，就我哋上一次講嘅嗰個希拔燒嗰個咧，佢， 嗯， 哋就 check 到好似哈雷彗星咁樣樣， 嗯， 咁樣就咧佢到某一個時刻咧，其實大家計到佢應該會喺呢個2020嘅年尾嗰時候咧，佢會再2019同埋2020嘅期間咧。會再次出現嚟嘅， 嗯， 好似哈雷彗星咁樣再會嘅嗰個方法。咁， 嗯， 啊，今次嘅重現咧，如果真係確確實實咧，就揾到佢所在地，同埋可以登到岸嘅話咧，咁啊，其實更加會去 check 到咧，佢係咪一個叫做係星浮島， 嗯， 好似嗰啲海，即係嗰個板塊嘅移動嚟去出現咗依種咁嘅現象嘅一個神秘島咁， 嗯， 樣嘅。咁而你所講嘅嗰個咧，就基本上咧 UAP。用 UAP 咧依個理論咧嚟講咧，就如果都仍然咧，佢睇到嗰度再多啲 information 咧，有冇出嚟？ 嗯， 有 嗱，你嗰 咁啊，即係又係費城實驗嘅嗰種方法嚟。 後邊嗰啲咧就係而家後代嘅人咧，去將嗰個事件咧重組嘅。 係， 咁當然冇相啦。咁但係佢就好似頭先我哋講啦， 就畫翻出嚟。 你見到個潛艇，咁有個人就企喺度， 嗯， 咁咧就似， 哇！佢係咁樣企啊， 似見與機非不見之間咯。 啊， 咁呢個就係講明係鬼潛艇嚟噶嘛。 嗯， 咁咧就如果你喺而家網上嗰個最新講係有人上次去打撈呢隻潛艇嘅。 嗯，係 就即係你見到呢個啦，就係佢哋嘗試去揾翻佢嗰個爆，即係而家佢嗰個殘骸嗰個具體地點啊。 嗯， 啊， 係， 嗯， 咁仲有冇多啲？information 咧， 我諗冇啦。佢而家就係講一樣嘢，就係呢個孤魂啊，呢班孤魂咧，就周不時咧就喺個潛艇上面咧就即係徘徊。 嗱，佢點解我頭先都有講嗰個 UAP 事件咧？ 嗯， 因為 UAP 事件咧，咁我哋係上年八月嗰陣時間咧，即係嗰啲專家都係提及咧，佢就話我哋而家睇依啲靈異事件咧，嘅時候咧，涉及到 UAP 咧，就關鍵就係用兩大嘅方向咧，嚟去做嗰個叫做係研究嘅嗰個依據啊。 第一咧就係即係嗰個裡面咧出現嘅嗰個神秘嘅物件嘅事件咧，譬如依個如果用 UAP 嚟講咧，就係呢個潛艇，就係佢嘅嗰個不明嘅承載物。但最關鍵咧，仲有一個好關鍵嘅，就裡面牽涉到嗰個叫生死原機啊。個生死原機咧，裡面咧即係一個最大突破嚟嘅。因為嗰個最大嘅突破咧，就亦都咧即係引領到大家咧，即係對於嗰個而家飛碟學啊，進入咗 UAP 呢個咁嘅時代嘅時候咧，大家嘅睇嘢嗰個方法咧，就係咧玄妙咗好多嘅。咁啊，呢件事件咧，UB 65呢個事件咧，裡面咧。佢成單意外咧，就係響嗰個愛爾蘭嘅嗰個區域嗰個尋覓咗嘅時刻。咁而個尋覓嘅時間咧，就係話裡面嘅呢啲叫做遇害者咧，呢班船員咧，就好似其他啲鬼船嗰啲都一樣，係大家同時間係會就算咧，即係可能嗰種叫做大家嗰種死亡嘅時間有先有後，但係佢焗住響嗰個叫死亡嘅空間裡面知道咧。自己可能親眼目睹佢嘅同伴幾時死， 其實咧就 你最後嘅死 呢個潛艇係咁樣，佢之前咧即係出過事啊嘛。其實嗰陣時已經死人，已經啲船員已經開始見鬼嘅啦。即係呢隻船喺佢臨爆之前即係出 哦個記錄，佢已經咁講出嚟， 已經見咗。 咁已經冇一根據喎，佢話佢見到鬼啊，嗰、那個係啊嗱，唔係我頭先講咁呢個就叫就咗啦，即係多重資料啦。但係咧，我就講翻咧，即係用一個叫做係而家叫 UAP 嘅常識嚟去睇嗰陣時候咧，就係大家一齊共死嘅時刻嘅。這個共死嘅時刻咧，佢就引嚟咧好大嘅波動嚟嘅。即係明知自己喺個死亡嘅邊緣，焗住你逃唔出嘅嗰個嘅困局。嘅嗰個時候，喺船上咧就好多鬼船咧，其實我哋大家都喺度研究依樣嘢，因為嗰啲叫集體死亡事件嚟嘅。依個包括咧，我哋就之前咧，即係上年11月嗰陣時講喺波蘭嘅嗰個納粹營嗰度咧，我睇到一個好大嘅啟發咧。即係嗰樣嘢都係一樣嘅，就係、是、你係超過一大班人，係大家面對嘅嗰個死亡嘅經歷。咁啊，尤其是如果你係船。或者潛艇嗰個咧就更加咩，就焗即係一個叫焗速嘅空間，又等待嗰個死亡。那個死亡嘅時間咧，無論你相差有幾多嗰時候咧，但係大家即係其實嗰個係叫等死啊。如果死咧，咁佢哋嘅意識喺裡面咧，就發咗一個好強烈嘅嗰個波頻。咁呢個波頻咧， 即係臨死之前 係啦， 但係又知道自己將會死，就走任務走唔到。 變成了一個咧好勁嘅一個叫不死嘅意識嘅，依個意識咧就係佢嗰種死亡嘅恐懼。當嗰個肉體死亡咗之後咧，佢嘅意識咧 仲喺度， 仲喺度。咁嗰種意識咧就變成咗咧一個咧，好似嗰啲波平咁樣啊，揼揼轉，到時到後會翻嚟。 嗱，佢其實呢個因為我哋今日唔夠時間啦，其實啊呢個潛鬼潛艇事件咧就唔止德國嘅。好像日本也有的，就所以是將來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再講回這些，因為他在第四次大戰的時候，其實很多日本的潛艇都是在太平洋那裡自己沉沒了。同有就是大型的戰士，但是你想想大和號都死很多人嘛，但就不像這次，因為始終有一件事就是呢，他船就很怪，即係同係，譬如話屋有少少接近，但係比屋更加離奇就咩咧？好多時都一隻船咧，好唔好運咧？喺佢做嗰隻船嗰陣時候已經知道。做嗰陣時係咪死好多人啊？我你知唔知有人做船廠嘅？ 使 船廠其實都好多意外嘅。就即係個意外嗰個頻率就比你起樓更加高。咁所以佢個船一做嗰陣時候，譬如話佢係咪涉及到好多即係意外咁成咧？有啲人就會懷疑就係同嗰隻船本身將來個命運有冇關係咯？咁同埋海洋咧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咩咧？好容易令人發癲。即係長期喺海洋嗰、那個即係同陸地隔絕之後咧，就好多人唔知唔係適應唔到定咩咧，就會容易產生幻覺，同埋。即係一種好強烈嘅孤獨感咯，但有些人就適應海洋嗰個生活嘅，咁所以就 即係涉及到譬如話喺海上面呢啲神秘嘅事件咧，我哋今日只係觸及嘅皮毛嚟嘅啫，仲有好多咧就阿幾圖可以同大家將來同大家分享啦啊！ 我都係揾料嘅啫， 唔使你問下人就其實好多人會報料俾你聽嘅。 呢個就係我嘅強項嚟嘅，好多人好中意講古仔， 好多人中意講咩？但係真同假咧，就要我哋走去即係核實咯嚇嚇。咁、所以就即係我哋睇下將來我哋再詳細講講呢個即係鬼潛艇嘅案例啦，係、嘛？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